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林少侠领衔，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龙子驾到》， 铃声剧房制作，喜马拉雅授权播出。第86集。直到陈约了他出来，他知道那些护卫是陈的人。陈找他出来，二话不说就出手将他打伤，那一击重重击在肩膀上，他没有躲，实实在在地挨下来。 一直当你性格叛逆些而已，没想到你的心机这样阴暗。你如何知道那女子身上有离的龙魄的？想趁离法力低微的时候要她命吗？你也太过狠毒了。这一掌是你企图弑杀兄弟的一点小小惩罚，如果再有下次，我一定会禀报父王，那时候你想保命就难了。 陈冷冷地说。很好，打完了他又吓唬他，还说什么下次怎样怎样，倒好像很替他遮掩，很照顾他似的。原来离失去了龙魄，而龙魄又在那个女子身上。他的脑筋略略转了一下，就知道为什么那女子能在邪法制造的滔天巨浪中逃命了，原来是离救了她。你原先却不知道那么多周折，不知道这女子身上有那么大的干系，所以才出手重了一些。可是大哥对自己出手的时候，也不见得手软吧。他对着大哥笑了，笑容阴冷透骨。他想，如此看来在紫禁城中是没有机会下手了，那么在城外或许有机会。而这时陈提高了警惕，一定会暗中派人盯着他，他再想溜出去很难了。他干脆以养伤为名，整天待在府中足不出户。二王子受伤了，大王子打的，这个闲话肯定会有人传到龙王耳朵里去，而龙王只是略微的过问了一下，并没有责罚臣，逆心底的温度就一降再降，降至冰点。一切都无可眷恋，除了记忆中母亲怀抱的温度。逆并没有因为臣的恐吓而停止行动，只是更为隐秘。有一天得到信报，那名女子独自出城，要去水妖的一处聚居区。得到这个消息，他略略思索了一会儿，就咬了一下牙关，抬手重重击在陈给他留下的伤口上。这一下伤入腑脏，从嘴里喷出血，失去了意识。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如愿地被送到了紫禁城外专门给水底神族们疗伤养病的地方。水中的神族如果受到重创，就变得跟水生的动物一样脆弱，是一定要到水中疗伤复原的。从那个地方溜出去要容易得多，更何况有水妖的接应。于是就有了那个黑色漩涡，他在水妖们的配合下绑架了他。你住了嘴，眼角瞥了一下那个远远缩在墙边的某人，他正抱着膝盖蜷缩着，缩着肩一语不发，四周一时陷入寂静。橙子心中却翻起了滔天巨浪，打得他头晕目眩。隔了这么多年，他第一次知道父母真正的死因，他们居然死于一场阴谋，这让橙子无法接受。都是为了那个病殃殃的倚在墙上的人的母亲，为什么要用橙子自己的父母还有船上其他人的生命去换他母亲的命？谁都有活的权利，谁都没有剥夺别人生命的权利。是啊，那个人爱他的母亲，可是橙子呢？那些遇难者的亲人呢？有没有想过他们的感受？凭什么把那个人的痛苦强行给别人？虽然他不是事情的始作俑者，一切都是那个水妖王的主意，可是你也不见得反对过。他不杀伯仁，伯仁却因他而死。在橙子眼中，你就是凶手，杀死父母的凶手。 他现在很想跳过去，连哭带叫痛扁他一顿，恨不得杀了你。可是看他一副病殃殃的样子，实在是无处下手，只好爬开，不想看到他，一眼也不要看。看着橙子慢慢爬远，一直爬到大厅的另外一头，让石棺遮住视线。你缓缓合了双眼，任痛楚在心中慢慢宰割。他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膝盖上忽然被轻轻踹了一脚，你微吃一惊，睁开了眼睛，看到橙子不知什么时候又走回来了，捏着两个拳头，紧紧抿着嘴看着自己。你静静地看回去，等着劈头盖脸的打骂落下，却听一声迟疑的问话传来。 那么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橙子终于想到了。你瑟瑟地笑了一下，低下头。 是啊，我在这里跟你一起被关进了沉沉的地宫，我万万想不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 你什么意思？ 心存了芥蒂，说话语气也变得僵硬。你的手指向石棺正上方指了一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母亲的遗体应该是摆放在这地宫上面的神庙之中，所谓的复活仪式根本不是为母亲举行的，母亲不过是我的舅舅拿来骗我，替他去抓你这条漏网之鱼的幌子。 橙子一时没有理解他话中的意思，疑惑道： 不是为了你的母亲，那是为了谁？ 顺着逆嘤嘤的目光看去，见他正看着那口石棺，这才恍然大悟。 那个魔王，水妖王是想复活那个魔王。 舅舅原来是在替魔王完成那个未进行完的复活仪式，不知他与这个魔王达成了怎样的协议，又有什么更大的目的。那艘倒霉的船上的人数可能恰恰够填补1000人的差数，母亲根本不可能复活。 原来你是被利用了，被骗了。这个任性的孤僻的一根筋的家伙。只听他轻轻笑起来，笑意中无限悲凉。 我将你带来献给舅舅，他却趁我不防备向我结婚，跟你一起丢进地宫。想来是事情将要大功告成，他的谎言也即将败露，担心我找他的麻烦，干脆就连我也一起陪葬吧，我唯一的亲人。 言下之意，你根本没有把龙族血亲们算作自己的亲人。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同样有意思。